啊，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提提大家，我哋六点钟咧将会有嘉宾出现。今日嘅嘉宾咧大堆头啦，亦都非常之热闹啊。 系啊，细细个嘅，我哋已经变为叔叔啦，佢哋好细个啊，加埋差十年啦，起码 止唔止啊？梗系唔止啦，十几年啦，大佬。 今日嘅嘉宾将会有 Six 嘅五位成员， 系 介绍佢哋嘅新歌 Six 啦。 冇错， 今日亦都俾个机会大家，我哋都一齐咁样了解下佢哋几个年轻嘅小妹妹。 系咁啊 ，young 好多嘅，同佢哋倾完偈之后会发现， 自己个 系啦 ，young 啲嘅咁。 只要我哋自称要哥哥。就会舒服啲， 坚持唔系叔叔，坚持都只系哥哥啫。 系啊，咁样六至七就会听到 Six 嘅访问嘅。 好， 系啊，哇，今日想讲咧，我最近试咗一个方法啊，即系唔系主动地嘅，但系无意中咧，就喺你半夜好肚饿嘅时候，点样令到自己唔想再食嘢？ 我以为你系点样令到自己喺半夜嘅时候会好肚饿添？ 唔系，半夜好肚饿就成日都系咁噶啦， 咪食宵夜咯，最简单 食宵夜啦。咁但系你知我呢啲健康嘅人生系咪先要控制？ 你去讲健康人生，直头就系有说服力啦。 梗系啦，你睇我瘦咗咁多，个个每次见我都话瘦咗。系因为我真系戒宵夜啊，大佬。 你又戒紧啦？ 我戒咗好，戒咗成年啦。 系咩？你真系冇掂咩？呢一年 真系冇啦，即系夜晚唔可以食面嗰啲，我真系要控制啊。 死啊！ 但系 呢一排好似劲严重过你啊咁，唔怪我好似一路都瘦唔到咯。 大家睇嘉宾相嗰啲就会知道我哋。 喂， 就可以知道啦。咁、但系咧，话说即系早几日啦，咁啊夜晚就喺度。睇电视其实都肚饿噶啦，又系有啲 你睇咩睇到肚饿啊？ 睇咩睇到肚饿？唔需要睇啲咩睇到肚饿， 突然就 系本身肚饿咁啱又睇紧嘢，跟住电视即系电视咁嘅揿下揿下咧，就开咗一个咧一个节目出嚟，日本节目嚟嘅。 O K O K， 好中意睇日本节目，因为佢嗰、那个。佢嗰啲唔係一定係佢哋都歸類為綜藝節目嘅，係佢哋好多啲社會實驗啊，嗰啲佢包裝得好好睇 嘅。OK OK， 咁嗰一集咧就係講緊入去大學嗰度，係咁佢係類似做一啲可能剔低一啲官嗰啲嘉賓嘅反現場反應， 哦、 我做 A 睇下佢哋會有咩即系 B 嘅 reaction。 OK OK。 咁佢个前设咧就系请咗两个女仔，佢哋系叫做暴食少女，即系佢哋胃口好大，可以食好多嘢嘅女仔嚟嘅。 我先问一个问题先，呢两个暴食少女都身形庞唔庞大先？ 唔庞大嘅， 哦 ，OK， 好瘦啊！就咁睇你唔觉得佢哋系食到好多嘢嘅？ 系系。 咁呢个我都相信应该系电视台佢哋拣佢一个原因。如果你一眼就望得出佢系好食得好多嘢嘅样嘅时候，咁佢就未必会拣佢。咁系呢个组合叫暴食少女两个女仔啦。咁样佢咧就。饰演好似普通电视台嘅主持，就入去日本嘅一间大学嗰度就做一啲节目访问咧，做一啲节目访问，咁就有两张长台，咁大家就坐喺度咁样嗰种嚟嘅L 字排开，咁咧嗰啲嘅嘉宾咧分别就系有三个佢哋嗰啲游到队嘅成员，好大嚿啊，一睇知食好多嘢。 O K， 咁同时亦都请咗一个咧就系前国家代表，都系游到嘅，就是、女士嚟嘅。 系 咁，那个女士就即系已经即系好 slim 嘅嗰种身形啦。 O K， 咁前设咧嗰个局。就是都是普通訪問了解一下啊你哋喺呢一個大學裏面即係遊到隊嘅一啲生活啊 training 啊咁嗰啲即係啲兜完之後就直接去講食嘢啦 係 咁然後就話啊平時你哋嘅餐單係點啊咁就話佢哋個飯堂呢有個好出名嘅個煎麵 係 最鍾意嗰啲 啦 就話佢哋飯堂嘅煎麵呢了解到就係比平時煎麵嘅份量唔同嘅可能一般平均就係 200g 咁樣佢哋嗰啲呢一人份呢就係 270g 嘅咁嗰種系啦，咁跟住就问下佢哋平时会食几多啊咁，于是乎咧就真系现场就有嗌嗰啲煎面就大家一齐食啦。 OK， 咁佢哋嗰个实验想做咩咧？就系谂住嗰两位嘅主持暴食少女， 系 突然之间食好多嘢。 OK， 然后就睇下嗰啲嘉宾会有啲乜嘢反应啦， 系 啦咁样。咁但系咧已经喺。叫做玩呢一个套路之前咧，有一个小插曲就系其中一个游到队嘅男仔咧嘅佢嘅食量系好夸张，270g 嘅煎面咧佢两啖食完，唔使一分钟食完， 你係見到佢一大住把粒口食咗半兜， 咁樣就已經搞掂啦。 然後佢係好輕鬆若無其事，兩啖幾廿秒食完，咁已經係大家都震驚，包括嗰兩位暴食少女 都覺得好 OK， 係啦，即係嚇出哇咁啦。咁跟住之後就問佢：哦，你平時真係食咁快嘅咩？了解一下啦。咁佢嗰啲隔離嗰啲師兄弟咧，都已經都已經夾埋校服，都冇佢咁快，雖然都好快噶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再添咯，就啊、哦，我想再加咁，跟住又係唔使一分鐘已經食完啦。當佢食完唔知兩兜定三兜嘅時候，其他人即包括嗰個暴食少女主持啦，前國家隊成員啦，都好似第一兜都未食完。咁啊，身邊嗰啲隊員都係即係嗰啲年青力壯嘅男孩子咧，都食得多噶啦。咁其實去到呢個位嗰度睇嘅時候，已經開始覺得我本來好肚餓噶， 係 我開始覺得好，佢真係 close up 影住佢成住面懟落去咧，你覺得？哇，佢 好 heavy 嘅感覺， 佢真係點一點個汁，其實個面係佢仲要係嗰啲辣汁啦，個面其實冇乜上色噶，你覺得即係哇好乾啊個面，哇好飽啊咁樣，跟住我已經覺得 咁係望落去唔好食嘅，其實 好食噶， 哦 OK， 食第一碗嘅時候我都好想 食。 我都好想喺屋企任何一个嗰啲杯面 即刻整到， 好想嘅。但系当我开始用一个咁快速度嘅时候，你发现哇唔得，搞唔掂啊！师傅，我开始觉得饱。 即系同埋你好似好感受到佢用紧佢嗰种速度食嘢嘅感觉啊， 系嘛？你系觉得呢啲面系有一种饱肚感啊？我开始明白啊！之前有啲人讲过话，如果你肚饿个秘方咧，就上网睇人食嘢啦。咁我话边度得噶？即系嗰阵时啊，你觉得你越睇应该越想食噶嘛？ 系咯， 所以那个巧妙。睇人食嘢冇問題，但你要睇人食好多同埋勤吞呢，原來你會發現係會，你會嗰種惻隱之心定係身同感受，當你代入到去嗰個人嘅時候， 你就會開始飽。 再加上你冇嗰種食量呢，你就會覺得嘩好滯好飽。呢個方法我決定之後我會用嘅。 我要試下喎、哦。 好有用啊，好有用啊。 我一路都好怕呢，就係人哋夜晚就係睇深宵食堂咁樣嗰啲㗎嘛。咁我都好鍾意睇嘅。跟住但係我知道我喺夜晚係唔可以睇呢啲節目嘅，因為我睇完之後我食完夜晚飯，我可能當十點鐘開始有時間睇下呢啲啊。我一定會肚餓。 係啦。 跟住我一定會，仲要呢最好係食返我睇到，即係如果有睇深宵食堂，你知入面嗰啲嘢又唔係話真係好難整嗰啲嚟嘅啫嘛。跟住然後就會好想整佢整嗰啲嘢食啦，咁就會花好多時間啦，同埋呢就真係會肥啦咁。咁我係喺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戒咗呢個壞習慣嘅。咁我嘗試下學你睇嗰啲，同埋呢因為呢關於大胃王呢樣嘢呢，我想講最近有一個體會，就係我曾經都喺度諗緊我可唔可以，即係我雖然都係身形瘦削啦，但我覺得我有時食起嘢上嚟我都係食得急㗎。我身邊啲朋友都話我食嘢好急，咁呢個係因為我 想增高㗎嘛，食嘅 關事關咩事， 食多啲令我推 高啲係嘛，唔係因為係最初入行嘅時候嘅習慣嚟嘅，因為以前做嘢冚冚聲呢五分鐘要拍晒成個飯跟住就做嘢咁嗰啲嚟嗰啲環境啦，喺出面做嘢，咁所以就慣咗好快就要食完個飯啦。咁跟住然後呢直至最近呢我都想去挑戰嗰啲大胃王，就我見到有啲拉面铺整咗个大胃王挑战，跟住然后就系计时，佢冇限你时间，但系总之就计你时最快食完系几多啦。 系 咁，佢嗰碗系极大碗嘅， 一个人咧，定系因为有啲可以团体菜噶嘛？ 一个人一个人食一碗好大碗，我谂起码400-500 gram 嘅拉面嚟。 你食得晒就， 但系食得晒都唔得，最紧要系斗快。我見到最快嗰、那個選手，好似唔知2分零3分鐘就食曬成碗， 肯定係玩遊到啊！ 跟係啦，仲要有片睇，跟住我睇完之後，我都係放棄去參加呢啲嘅挑戰，我覺得係做唔到啊，真係太誇張。 玩過一次大王比賽， 你啊？ 嗰陣時港台拍節目，咁其中一站喺內地咧，嗰陣時去，因為嗰陣時個比賽即係雖然電台相關，但其實都有啲半綜藝啦。嗰時資金唔多，咁我嗰陣時我哋就自己喺度講笑，就話：喂，如果揾到咧嗰啲即係可以免費食嘢嗰啲地方就慳錢啦。嗰、時去咗唔記得邊個城市，佢嗰一個新型嘅商場有間日本鋪頭 ，OK 食壽司嘅，真係喺我哋 stay 嗰段時間有大胃王比賽。 冇限时，即系总之决出比赛，总之你一定有得食，唔使俾钱噶啦，系、类似 咁。就谂住挑战下啦。 跟住我哋就报名参加，系可能我哋见到嘅第二日就有啦，食三文鱼寿司。但系咧咁啊，即系当初就觉得哇正啊，我哋可以悭一餐啊， 系系系， 唔止悭一餐啊，悭全日添啊。 O K， 嗰日瞓醒唔食早餐， 就 够钟去到食，食完嗰日全日唔使食嘢，又悭一日嘅钱啊，咁样。咁跟住去到啦，咁佢系点咧？其实老实讲，人哋做生意总会有一啲嘢咧系唔 favor 你去食嘢嘅。头先你讲拉面，咁嗰啲即系份量多就基本啦。有啲可能就譬如去到好辣啦，咁食寿司啦，咁佢点咧？咁佢都好好嘅，即系佢唔一好似系 有 wasabi， 好似唔一定要有 wasabi， 好似系可以嘅， okay. 即系可以冇嘅。但系咧佢系唔准落豉油。 哇，好干喎、啊！ 冇错，呢、這个就系佢唔 favor 你食寿司嘅条件啦、 哦。 所以你每一啖三文鱼寿司 你都要嚼， 哇，系干噶！你系好少可作为一个中意食日本嘅、中意食三文鱼寿司嘅人，你嗰刻系哇，我都搞唔掂啊！ 咁你最后系要俾钱啊？所以 冇嘅，唔使嘅，参加比赛啫嘛。咁、 哦、 你食、 哦、 即系你赢唔到唔紧要，但系你参加都可以， 都可以免费。咁你都免费赚咗一餐啦。 系啦，我记得都好似系嘅，但你嗰个体会系觉得哇，好辛苦啊！ 都系俾钱食嘢， 有冇得饮水啊？我都唔记得啦。定系佢好似得一杯水？ 因为我见通常啲大胃王比赛咧，即系真系好劲嗰啲系。基本上佢唔系食噶嘛，佢系灌噶嘛， 系啦，佢系打开食到灌落去， 系啊，灌落去 嚼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嗰种系即系会伤噶嘛。 但系嗱，大家都系嗰句啦，就千祈自己唔好 嚟啊，好难噶， 系啊，量力而为啊， 你唔知你点练出嚟噶，系啊，所以我就 系 觉得啊，呢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下，即系如果唔系你平时睇嗰啲譬如日剧啊、韩剧咁嘅嘢嘛，佢嗰集个节目佢摆明。拍嘢食系拍得靓，整个部队锅嗰啲，你就算嗰晚唔想食，你都会好想嗰期好想食翻你喺电视见到嗰啲。 系啊系啊， 所以我头先讲嗰类节目就啱数啦，因为咧嗰个癫嘅位系在于，即系去翻头先个节目啦，咁嗰个同学仔就已经食得好快，三碟四碟，跟住后屘佢嗰啲隔篱师兄弟直情加话，我想加三人前嘅份量啊，即系。你已经是癫的啦，咁但系始终个节目效果本身就系嗰两个暴食少女系会即系叫做 on fire 噶嘛， 系， 咁然后佢哋后屘真系 on fire， 系， 然后佢哋开始嚟了啦，开始想，即系佢哋嘅速度咧，未必有个三位柔道 咁快 咁快，但系佢嗰个量咧可以叫做摊长少时间，可以食得好快，于是乎佢开始咧佢哋加速。系啦，开推步啦，跟住真系拍到即系其他嘉宾嘅反应就系、是、哇。真系好神奇、啊，即系我听中文配音啦。哇，佢哋嘅身形嚟讲都真系好食得咁、啊。跟住佢哋后屘系咁食，系咁食，系咁食啦，系可以同到嗰一个柔道同学仔咧平手嘅份量啦、 啊。 然后咧个电视台都夸张嘅，佢 flip 上 flip 即系剧情上面，你知好中意有啲 twist 噶嘛。佢一个 twist 咧就系连嗰对暴食少女本身谂住嚟整蛊啲学生。嗰啲暴食少女都唔知道，就是、原來電視台另外再揾多咗一個女孩子咧，都係大胃王嘅，係啦。咁佢咧就係、是、之前可能佢哋節目啲街坊知道有個咁嘅女仔好拆得嘅。咁、那個女仔曾經講過，對住鏡頭就話：，誒嗰啲大胃王或者電視台嗰啲話好拆得嗰啲主持都唔好拆得啫。於是乎咧就突然之間亂入咗一個咁嘅女仔，然後嗰個女即係、就是、suppose 暴食少女，假設已經食咗可能五至六碟啦，用一個長時間噶嘛。假設佢哋食緊第六碟啦，嗰、那個亂入嘅女仔咧都係廿零歲大學生嚟嘅，一坐低唔知幾多分鐘已經追到個進度，然後咧最後變咗嗰三個大學生同埋嗰個前柔道國家隊已經變咗觀眾喺度睇，就睇住個暴食少女嘅組合，再加嗰個女大學生對決啦，最後佢哋係打和啦，但係佢哋三個人。每人食咗十三碗 哇，好恐怖、啊！ 每人食咗十三碗，嗰度每人食咗唔知三四 kg 啊，讲紧。 我想讲咧， 你咪听到嗰一 版？原来系啊，原来唔使睇嘅，原来斋听你讲。我而家我头先由你啱啱开始讲咧，食第一啖煎面嘅时候，我觉得啊有啲肚饿啦，有啲想食啦。跟住到你讲完十三碗嗰刻，有啲开始饱饱地。 好癫啊呢集！系啊，所以大家如果半夜想食宵夜嘅话，提供呢个良方俾大家试下睇呢啲节目系 OK 嘅。 习惯上 作一场游戏，酒精放纵抑郁告别，一起跳舞开心太易。Do you wanna play midnight romance？ 怎么分不清天光或昼夜？轻松放过悲伤往事，一起快乐到世界毁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考虑在明晚至到星期六上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杭州亚运壁球女单项目，港队的陈善玉以2-3不敌马来西亚的施华新加利，夺得银牌。钻石山龙盘苑发生伤人案，一对年约20岁的兄弟受伤，他们的53岁母亲涉案被捕，他亦都受伤，三人清醒送院治理。現場是龍盤苑龍基閣一個單位，朝早8:多，51歲男户主報稱發現兩名兒子的腹部有割傷，他查看之後發現妻子的腹部亦都有割傷。據了解，受傷的兩名兒子患有自閉症和智障，從小在智障人士宿舍生活，直到今年7月搬回家。至於被捕母親本身有抑鬱症，日前因為照顧兒子感到壓力，曾經表達有輕生念頭，亦都曾經向社工求助。收緊公屋富戶政策和打擊濫用公屋措施今個月起實施，當局已經向88,000户住滿2年至8年的公屋住戶派發申報表，他們需要申報是否在港持有住宅物業，11月底之前要交回。收到申報表的公屋住戶需要在申報表上填寫是否持續居住在單位，有沒有將單位丟空或者分租，以及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等。申報人需要同意並且聲明資料屬實。在秀茂坪安泰邨的房署辦事處設有申報表諮詢站，有居民到場說不了解怎樣填寫，向職員查問。有住在安泰邨4年的居民說，在新政策之下相信當局會審查，能夠起到阻嚇作用，確保一些有物業資產的人士不會濫用公屋。民建聯向政府提出25項鼓勵生育建議，包括為父母提供育嬰假，以稅務優惠推動企業彈性工作時間安排，增加幼兒託管服務，以及設立新生嬰兒津貼等。民建聯今年4至5月期間，針對本港女性對生育意願進行調查，共訪問471名18歲以上女性，結果顯示不考慮或者未知道是否生育的主要原因，包括經濟壓力、管教責任、享受自由生活、教育壓力以及住屋身體狀況等。調查發現，超過80%受訪女性認為現時政府鼓勵生育的措施不足。民建聯建議政府一次過為新生嬰兒提供10,000元津貼，可以直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預計推行有關政策涉及開支大約3億3千萬。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5點，颱風小犬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580公里，即是北緯22.1度、東經119.8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台灣海峽。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小犬會在今晚至到明朝與本港保持大約400公里或以上距離。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明日中午。隨著小犬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該區風力會在明日下午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明晚至到星期六上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

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岛，听说你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 MC 张天赋与我无关，不过去到你后悔的时候就冇用噶啦，可能你会好努力想去改变一啲嘅事实，但系试完又试，都可能太迟。 一再挑战，一再拯救，不过又再搞错，通通也是既定故事，也是上过的当，我在时间里面重复搜索。为了捉紧一次我的向往，试过魔法倒转一切剧情，又再翻播，掏尽心力，但无奈仍未能逆转经过。自信心每次从头给攻破，得知这个秘密也只有我。期待过有破灭，美梦碎裂，剩一个恶狗见，又再写重情。有无重变，有无重转，我像傻子。当大限来到了，我穷终于实现了，未拔去我的刺，继续尝试，继续求变，我难停止。再无人理，再无人想，也像傻子。当事实唯有我在乎，总不愿意讲一声我何故。让这么 似相思。 Winka 陈咏嘉奇异小姐，不过既然都做咗选择啦，系嘛，咁唯有拥抱呢个结果啦，唯有揾一啲方法去欣赏自己做过嘅选择，令自己无憾。 沉默一刀入心，多锋利，缓缓淌血仍未曾退避。连残忍都包庇，谈情岂可谈道理，来用笑去演戏，自虐地献技，难挨太受伤都吸引，喜欢你认心感永恒，但愿你开心，凭这悲伤换快感。众全身表遗憾，任自我牺牲，磨越旧自在于心。 何俊乐最新派台作品《深感荣幸》， 按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才得自由。就怪我太多温柔，太多的承受，但愿放。 就有。 六点新闻之前带嚟有 Jenny 李杏霓《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日呢对嘉宾啊，未开始访问，已经俾佢哋嘅青春气息感染到啦。 系啊，斌神，究竟今时今日十零岁嘅后生女系点样样嘅咧？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卷俾佢哋，认识下佢哋啊！听住咯，角色奇色， 哇！一阵间几个一齐开口，应该都好嘈下噶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四位非常之年轻嘅少女，又俾你哋介绍自己啦。 一二三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XIX Six。 Hello 大家好，我系 Six 女团杨炳仪 Kate 你哋可以叫我麒麟。 Hello 大家好，我系 Six 嘅梁代莹 Crystal。 Hello 大家好，我系 Six 嘅庄欣月 Vix， 你哋可以叫我朱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 Six 的 Kelly 邓晓欣，你都可以叫我 Kelly。 咁啊，仲有一位成员就生病咗啦 ，Charlotte 啦。咁啊，今日嚟唔到，咁啊有四位就代表啦。咁啊，由你哋四个咧就代为接受呢一份嘅礼物啦。 系啦，冇错，我哋今日送动音乐要为 Six 去送出就系呢一句嘅， 就系啊， 角色奇 Six 啊！ 哇！ 好中意，好中意啊！ 有冇听过呢个成语明明角色奇色啊？有冇听过类似？ 有听过。 系啊，即系角色奇色嘅意思，即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嘅能力，一个岗位去做自己适合嘅事情咁样样嘅。 系 啊，系全靠跟你学得多嘢，所以我先出 嚟。系啊， 咁啊呢一个意思，咁啊因为觉得 fit 喺你哋身上面系一个女团里面每一个人好似都有自己突出嘅地方，或者成日讲啲咩担当啊等等，咁啊就觉得呢一句送俾你哋又好似一个机会俾大家可以认识你哋几位唔同嘅性格啊咁样样嘅。咁啊，所以 写 咗呢一卷啊，希望你哋中意啦。 Thank you。 系啦，咁啊本身咧其实初头喺度谂紧咧，想认识你四位，咁梗系最直接就问下你哋咁啊。各自介紹啦，咁但我覺得你哋咧，特別你四位咧，已經即係相處了一段相識咁長嘅時間咧、我覺得由你哋嘅成員咧去介紹翻其中一個人咧，我覺得呢個 angle 可能會幾有趣嘅，係啦。咁所以咧喺逐個認識嘅過程咧，譬如我哋先由Kelly 呢邊開始咧，我想另外三位成員不如形容一下你所認識嘅 Kelly 係點樣樣，等我哋知道呢一個 side， 因為我覺得我哋其他人睇同你哋三個睇佢應該會有啲唔同嘅。哦，佢哋篤咗阿麒麟啦，係啊，冇啦，咁你俾人。读咗你要讲先 啊！首先我觉得 Kelly 唱歌好劲，真系我系记得我第一次听佢唱歌，我真系陶醉咗。所以咧，同埋佢好勤力咯，因为我记得我同佢 Junior 第一日就已经识啦嘛。咁佢嗰阵时即系歌词啦，全部系用晒英文嘅拼音去写晒啦，同埋佢系嗰啲。讲我的名字是即系用国语嗰种方法去讲嘅，同埋即系好多大家排好一条巷咁样好多嗰啲，不过而家佢好勤力啦，学咗咁耐，佢而家都。都讲得好好咯， 系因为 Kelly 以前可能受就即系讲英文会比较多啲，所以可能佢准备歌词方面就要咁样翻译。 系啊，所以我学到点样读中文系用歌词点样读啦，同埋我以前都系唔识点样讲嘅，我好惊。我好驚訪問，你知唔知道有時候係訪問嘅時候，我會講 like how do you feel 咁樣，我會講哦我好我好啊，你 講 点样讲啊？ 声音好似好似 emoji 咁啊，用咗咁 啊？系emoji 嘅，真系 emoji， 用 body language。 所以系即系几时开始特别系要去研究一下啲广东话嘅歌啊，去 study 多啲，系咪真系比赛时间？点话其实之前都有嘅。 我覺得之前我都聽過廣東話歌，但係我都好中意唱英文 R&B 嗰啲。但係入咗專業之後，唱咗《沒有你還是愛你》，都開始點樣可以發音發得好啲。我覺得我唱歌發音係好過力講嘢發音咯，因為唱歌你可以睇到個力我你家咁樣啦。但係講嘢嘅時候。都要諗一諗、 每一次去準備一份歌詞中文歌的歌詞要去表演的時候大概你要用多少時間去做這個準備呢、 我覺得我要用了 like, I think like, especially for 這個新歌 like Sis、我用了 like, 一個兩個星期怎樣可以讀得好一點、你知不知我和 Eric Sir、like, 再說怎樣可以讀嗰個拼音嚟、like, 寫低，同埋我都同埋佢哋一齊，我哋錄音嘅時候都會有少少錯嘅，like, 因為個 rap 好快啦，所以我哋哎呀， 就要 practice 講咗好多錯， 就會歪咗好多音啦，因為 歪咗好多音，但係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好多謝佢哋，我哋全部都，我覺得我哋全部都可以。我哋会一齐嚟学到点样可以发音发得好啲、所以呢个系个默契 six 嘅默契啲嘅。 因为唔系都系星梦传奇 Junior 嗰阵时候就已经即系相遇认识咁啦。咁头先阿麒麟就话，其实第一日已经即系已经对阿 Kelly 好有印象啦。咁 Crystal 咧，咁你对佢？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唔怕丑嘅人，因为其实我喺 Junior 嘅时候系第一个识佢，因为我哋喺 Junior 嘅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去一个好似睇演唱会咁样嘅嘢啦。跟住阿Kelly 坐隔離，跟住我就咁樣認識咗佢，因為我係嗰陣時比較靜，即係唔會去自己主動認識朋友。跟住佢坐我隔離，佢就 Hi what's up what's doing 咁。點解我似個 cowboy 啊？ 因為我哋 就係 Howdy 咯 ，Howdy 啊 ！You do 真 係 ，Oh yeah Howdy everyone。 跟住佢就會好主動去認識朋友，跟住佢就即係令到唔會有 dead air 咯，即係係咁講嘢咁，跟住就好快就同佢做到朋友啦。跟住識落咗之后就可能在星梦二比赛之后可能多了一起排练的时候一起多些相处、跟着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痴心的一个朋友、我真的觉得他很痴心真的好像他很喜欢平时排练、或者录音、又嗌下你、又嗌声嗌声又喜欢揽人、 很多 body touch 的那些 这个是因为我累所以我要用他们睡 觉原来不是真的喜欢你你明白吗因为累所以用你就会 咁 你喺佢隔篱， 咁佢 摆下咯。喺边嘅岗位，佢就系枕头啦。 系啊， 枕头担当。 唔系净系我，你知唔知 Crystal 每一次我哋排舞嘅时候，我都睇到佢嚟。Kelly， 我可唔可以着你个 sweatshirt？ 我想瞓觉，一二三瞓觉咯。我话吓， 好容易就瞓着觉。 好容易瞓着觉。 喺边都瞓到。我记得你有一次台上面咧，你企住之后你合埋眼瞓觉，即系佢企起身 喺台上面， 即系 break 紧住啦。系，不过佢系企住之后就咁。 系， 我试过喺巴士咧，或者地铁咧揸住个扶手脚可以瞓着。 你嘅人生好攰啊！ 好正，好正。 瞓觉担当， 系你瞓觉担当， 瞓觉担当。 加枕头。咁啊，Vicky 即系专门你啊眼中嘅 Kelly 系如何咧？ 我觉得Kelly 咧系一个饼干啊，因为系一个因为佢外脆内软咧。即係其實佢望落去咧，好似好咁樣啦。 你係咪準備過㗎？ 其實係咁樣咯，即係佢係好個人係好，即係有時佢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啊，或者即係其實佢都即係佢堅強係堅強，不過佢有時一某啲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啊就堅強咁就。冇辦法啦，我咁勁係咪先？跟住就會安撫佢啦，係咪啊？跟住咧就係同埋咧 ，Kelly 嘅金句就係、我中文麻麻地嘅， 哎呀， 我都係鬼妹嘅， 我都係鬼妹嘅， 即係佢 sentence structure 對我都係乜乜 咁樣咯， 係我超完我， 因為係啊，我知，我咪知你知唔知喺星夢二嘅時候個。 個目標係我超越我咯。So every time 訪問嘅時候 ，I was like， 我哋要超越自己，我超越咗自己。 你 每一次訪問咯 ，Kelly 唔知講乜嘅時候就會 我超越我， 我超越我，全部都笑曬。 諗到咁樣，我超越我， 即係我超越我。 你今次比賽輸咗有咩感受？我超越我，即係 因為我哋都係超越自己，而家我哋都超越自己，講都話啦，唱歌啦，跳舞呢個全部嘅經驗係超越咗自己，我超越我啦。 係嘅，係嘅。系嘅， 系嘅，系嘅。咁啊 ，Kitty， 你眼中嘅阿朱妹啦，系啦，又到你可以讲第二位，俾、 oh、 你讲翻佢啦。佢又发现到你嗰个好似饼干咁嘅特质啦。 咁我知咩啊？ 所以我要用食物系咪？所以我系 嘅， 我系饼干，你系个蛋糕。系蛋糕，因为我觉得我好我好中意蛋糕，唔系噶，喂，唔系嘅，我好中意蛋糕。同埋我觉得蛋糕可以有好多，因为 Vixi 咧，佢可以做得好得意，但系佢都可以做得好型。诶，呢个系都系佢个力性格，佢每一次佢都好搞笑嘅，佢都好得意嘅，但系佢都可以变得好型，好 cool， 哦，唔会做呢啲，咁样。但系我觉得。Deep inside 蛋糕又好好味啦 ，Vixi 都好， 吸引啦。 对唔住，我讲都话唔好，我讲都话麻麻地。 你会以为呢句系咩都讲得啊？ 咩嘅嘢讲得噶？ 我超用呢 只包。Chris 咪都想用蛋糕形容啊 ，Vixi 系啊， 系点样咧？你 好都系好 sweet 咯，因为佢其实个人佢系我哋气氛担当咯，即系佢系成日都好似 dead air 嘅时候就大家有咩讲啊，有咩讲啊，嗨，唔好唔开心啊，跟住但系即系佢会有佢喺度就我哋就好开心咯， 系， 所以就同埋佢个人都好 sweet 好可爱，所以就觉得佢好似蛋糕。或者是一些甜的食物，可能雪糕咁样， 系 蛋糕、雪糕咁样咯。 咁啊 ，Kelly， 你又觉得Vixi 是怎样样？ 我冇一个食物可以用嚟比较，不过我觉得佢好似胶水咯，即系佢。 蛋糕啊，雪糕啦、啊，你都几似胶水。 我想讲清楚，我唔系话俾自己样咁似胶水， 佢样 唔系。不过咧，我嗰支胶水系又高又瘦，所以都几似。 之后咧， 我话你系胶水，因为咧佢成日都会 glue 我哋成组人一齐咯。我系有好意思， 好凝聚到大家。 之后佢会成日提醒我哋一定要团结啊。有时候可能意见不合嗰时候就会，喂，唔好再咁样啦，即系佢会咁样去叫我哋去团结翻咯，咁所以佢就好似我哋嘅 glue 咯， 系啊， 系 Vixi， 你对于你嘅团友认为你做胶水有咩回应？ 我都觉得系啊，我又似蛋糕啦，又似雪糕啦，又似胶水咁样， 或者贴纸咯，睇下你中意边个 都可以嘅，贴纸咩类型？ 唔系贴纸，系 胶纸啊，贴纸啊， 贴纸靓 啲啊， 不过真系好光滑嘅胶纸， 你好似越讲越衰咁，我越形容越衰咁样。 其实胶水都几好啦， 其实头先胶水个位置兜得几好啊你。但系呢时你系咪都系中意即系一 group 人嘅时候，中意个气氛好开心，所以你好主动会做嘅嗰啲角色咧？ 其实 好自然 嘅，我生出嚟就系咁，即系我冇特别。即系我冇特别想夸张或者特别想令到人开心，只不过系我个脑咧叫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佢唔开心嘅话，咁我梗系唔想嗰个人唔开心啦。咁即系识里面嘅人，我冇人系唔想佢唔开心，咁我都会即系会想同佢讲翻，喂，有冇事啊？嗰啲嘢啊，或者即系想 glue 翻大家，因为我觉得 sex 最紧要咩啊？团结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 love 佢哋啦，所以我就要做個 glue 咧去黐翻曬佢哋啊，膠水啊、蛋糕啊咩都 黐埋一齊， 黐埋一齊， 係啊，黐埋。係啦， 但係有時呢個崗位唔容易做嘅喎，因為咧可能有時大家傾下個意見，大家唔一樣嘅時候，你要去打開佢哋嘅心扉，你要去令到佢哋開口願意同你啊再理性咁樣去傾下嘅時候，呢、這個角色係要好主動噶嘛，你係本身都係唔怕醜，咩都同佢哋攞嚟講下。 我係即係 可以講係唔要面啦，即係完全係唔怕醜咯。對佢哋嚟講，即係除非即係見到其他人咁樣，我一開始係會勁講嘢咁樣，跟住慢慢，其實唔係慢慢咯，即係一秒之後就會勁講嘢咯。跟住就係我覺得其實唔好講難唔難做嘅，我純粹係如果真係有啲解決唔到，可能我即係唔好講佢哋，即係我可能都會有意見，即係同佢哋覺得，咦，我覺得係咁樣喎。咁其實我哋最公平嘅一個就係投票咁樣。 好多嘢都係投票。 係，但我 feel 到你嗰個凝聚大家個 energy 係喺你講嘢嘅時候會感覺得到啦。 佢都係個 energy。 係啊，咁啊 ，Chris 頭先大家形容你一個瞓覺嘅擔當啦。之外仲有啲咩咧？另外三位形容啊 ，Crystal。 我覺得 Crystal 係。好好好好好人，我覺得佢似個，like, 我哋全部都覺得佢似媽咪咯。like, 我哋個媽咪，佢每一次會照顧我哋 ，like 哦，你 O 唔 OK 啊 ？like 不如你瞓喺我個背脊啦 ，like 咁樣啦。同埋佢都好 like 照顧我哋。同埋你知唔知 Crystal？even though 佢都好照顧我哋，佢都會like攞我哋個嘢會食咯。like every oh my god， 你知唔知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我帶咗提子，我嘅提子非常之好食嘅。但係我每次帶提子，所以oh can I have one？ and then I look away， and then 我睇到提子唔見咗啦。 佢已經食咗啦嘛。 係有十個提子，I like look back and I was like， 其實 係邊度？ 係我哋四個係偷偷地咁食嘅，唔係就係。 其實我哋係賴曬 Crystal 啦。 系啦， 最 出 嚟 佢啦， 系咯，系咯。 但系我好中意你，同埋我好中意同佢讲嘢，佢好搞笑嘅，佢好funny。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啱做朋友嘅一个人咯，因为咧佢系真系好啱做朋友咯。 多谢，多谢，好好。 系啊，我谂唔到一个位去讲，等先。即系佢除咗瞓觉之外咧，即系佢有好多嘢好好，即系好似佢讲妈咪咁样啦。同埋即系有时咧，即系有一次，即系我哋食嘢嗰阵或者点啦，佢好识管理嘅，即系佢管理咧，佢仲要管理得咧唔系好衰嗰只，佢系个哦，你要咁样啦，咁样啦，咁样好友善啦，好有妈妈 feel 啦，好屋企 feel 啦。跟住咧就 系 好似例如我食得太多嘢，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咧，跟住咧佢就会讲喂，唔好食咁多啊咁样，即系同你讲喂。你小心啲啊！嗰啲咧，即係同埋咧，最重要係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好好嘅好算我唔記得咗，算啦， 冇咗個字啦， 你跑 咗 嘢咗， 即係我哋每次去 event 之前嗰一日咧，佢會提我哋啊，要襯翻好啲衫啊，要 send 曬出嚟啊，之後可能我哋如果有啲舞步啊，我哋可能有一日跳得唔好啦，佢嗰一晚可能佢或者 Charlotte 就會提我哋啊，呢個要做翻好咁。咁樣就有佢媽咪，媽咪，媽咪， 媽咪， 媽咪， 係我哋都排舞嘅時候，我知我哋有時候我哋 break like 五分鐘 break 變到 like 廿分鐘 break 變到一個鐘頭 break， 但係佢都會講 like 喂，我哋要排舞啦，我哋要跳舞啦 ，like 咁樣，我覺得 like 呢個係好嘅嘢，好事嘅。 嚇，你係一個即係 Crystal 係一個好 organize 嘅人嚟嘅，係咪一路都係？ 都係，因為即係自己好即係我唔知，可能自己。比較獨立少少，因為爹哋媽咪又要翻工，跟住之前嗰個人姐姐好即係差唔多小四就走咗啦，跟住就小四至到而家都係可能平時要自己翻學放學啊，跟住自己管理好啲嘢咁，咁所以就自己比較 organize 啲咯，即係可能自己有個時間表就 mark 低幾時做咩，幾時做咩，跟住安排出發時間啊、travel 時間啊咁樣。 咁呢四個女女聽唔聽話？聽唔聽媽咪？ 我又唔係媽咪嘅，咁佢哋都好乖咯，其實個個都 你講得好似媽。 邊個最唔聽話？除咗我之外， 你已經認咗啦嘛？你已經係。 我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揭露秘密冇戒备，被敌人继续妒忌，你胜利，做朋友就冇妒忌。陪你等超级偶像团，把天光都一起，平时要分享一样肥，被纷纷恶趣味。一次到你次伤心要唱 K， 我会失声都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就断一骨都衬你，只会要黐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钻石山龙盘苑发生伤人案，一对年约二十岁的兄弟受伤，他们的53岁母亲涉案被捕，他亦都受伤，三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将案件改列作伤人案。据了解，受伤的两名儿子患有自闭症和智障，被捕母亲本身有抑郁症，日前曾经因为照顾儿子感到压力，曾经表达有轻生念头，亦都曾经向社工求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和医管局有跟进相关个案，事件之中两兄弟之前一直在特殊学校生活，并且获延展居住两年，今年七月搬回家中。他说当局明白这个家庭有照顾压力，已经安排这两兄弟入住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提供适切照顾。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将会考虑喺听晚至到星期六上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本港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发展局宣布，考虑到未来几日天气因素，听日起至到星期日嘅湾仔海滨、海滨艺游坊同坚尼地城卑鲁乍湾嘅海滨市集取消。至于观塘海滨，按照原定计划，今个周末并冇相关活动。发展局话，由于海滨场地比较当风，并冇遮挡，为确保市民同摊档营运者嘅安全，以及为免不稳天气对摊档营运者造成不便，局方与联办机构商讨之后，决定取消今个星期的活动，并且及早宣布，让摊档营运者作好准备和部署。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6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19.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预测本港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1-2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有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近观塘裁判法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主要咧就系排到去将军澳道啦。而家将军澳道下行，龙尾系去到张瑞嘅收费广场。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官立中学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去西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丽晶花园，不过后面断断续续都比较多车的，慢车的龙尾排到去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Six. Crystal 讲先啦，你讲下 Kit 嚟点？ 我觉得佢系 我真 系 好尴， 好尴尬啦！喺个 headphone 听住佢哋讲你啊！ 我觉得 Kitlin 系有好好动嘅一面，跟住又有好静嘅一面咯。即系有时佢可能化妆嘅时间啊，或者平时佢可能会有静嘅一面，就可能会睇下书啊，睇下电话，自己静下谂下嘢。咁但系平时咧，又有时即系大家有啲气氛嘅时候咧，佢又会好开心，跟住又好似有少少顽皮咁样，又笑笑下咁，跟住又有佢好搞笑嘅笑声，跟住就令到我都好开心，因为我好中意听嗰啲笑声。咁所以佢就又有静嘅一面，又有好好动嘅一面咯。 系佢啲笑声系点样样噶？ 你笑啊！要 好，我哋整啲一啲啊 ，Kitlin 点样笑啊？ 你哋可唔可以讲啲？ 我想讲 Crystal 同埋 Kelly 咧，同埋 Kitlin 咧，同埋 Charlotte 咧，都有一个真系好独特嘅笑声咯。即系你一笑，你就一定知道，你一定听下佢，你明噶啦。 咁边笑嚟听下？ 唔系， 我呢边出嘅，你笑啫。 好中意，好中意。 佢唔系，我唔系呢个游戏。 Oh my god！ 系一个气氛担当。 我记得，即系我咁样笑咗十五年。我系星梦中间，即系星梦与中间。Vix 我咧就提我话，点解你笑得好似个 witch 咁样？有咩？之后从此我就会好 conscious 我点笑啦。不过咧，我呢排就觉得咦，其实都几好玩，所以我就 keep 住呢种 笑。keep 住呢种笑，几好啊！我先嚟抢啊！系啦，咁 Vix 啊，除此之外，你对于阿 Kitlin 嘅感觉系点样？你形容佢，除咗佢呢个笑声，你有提点佢之外， 佢系一个即系。我跟他可以 friend 到是因为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奇怪咯，即是我是很奇怪。 除了笑声之外有什么？ 不是说即是其实我。 我邊度有 其實唔係我， 係咪我叫你交水啊？ 唔係，等先。其實嗱，講翻先。其實我同你咧，即係我都自認啦。其實我知道我有時有啲奇怪嘅，不過即係我都會盡量去減低我嘅奇怪啦。不過我想講就係依一樣嘢，依一點令到我同阿 Kitlin 係 friend 啲咯。咁點解咧？即係咧無端端有啲動作跳舞啊咁樣，我哋都會咧，例如好似只腳擺個頭啊咩，總之咧擺曬都唔知點樣啦啲動作。跟住咧系笑晒啦，跟住同埋佢会无端端咧俾啲好搞笑嘅表情， 即系唔止声系表情都有， 系啊，表情声都有啊， 我系 full package。 咁啊 ，Kelly 啊，你又点样形容 Kelly 咧？所以咧。麒麟 on top 佢唱歌真係好好听喎、啊。同埋我觉得佢我哋开始嘅时候啦，佢每一次力、like, 唱歌讲嘢佢都会帮我哋和音嘅。我觉得佢都和音係好劲啦。同埋因为我哋讲嘢嘅时候佢都哈啊嚟哦 ,ok。咁样同埋我觉得佢有我觉得我可以同佢讲嘢，因为我哋佢有个好 sweet side 啦、like,好 sweet 嘅，但系我哋都有搞笑嚟玩紧嘅时候，佢都系嚟 hea。佢觉得呢个 hea 好啱佢，因为嚟佢都识得点样玩，点样嚟 have fun 嗰啲嘢，所以我觉得呢啲好重要嘅。 咁其实你哋四个头先大家会认知咗你哋嘅性格，会听得出嗰、那个即系个 chemistry 系点啦。但系你哋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啊，或者音乐嘅 background 会唔会你哋四个都几唔同啊？即系哪怕唱歌，要可能识。嘅樂器啊，或者中意聽嘅 genre，可能都唔同嘅，有冇啊？ 我同 Kelly 會比較似咯，因為我哋兩個比較，即系我唔知，即系比較中意或者比較習慣聽 Western 嘅歌咯，即係可能美國歌手啊 R&B 嗰啲，我哋就會 中意多啲嘅， 又唔係中意多啲，但系會常聽多啲咯。 係， 但系我哋都有，我覺得我哋每一個。都有我哋自己中意嘅，例如歌手或者点样听个歌咯。佢好中意得田，泽田 系。啲人中意泽田， 好中意。 咁阿 Kelly 你咧，你自己？ 你要唔要我讲广东话嘅 artist， 而系咪外国嘅？ 冇所谓嘅，冇所谓嘅，你自己好中意嘅。 Well, 我本身都好中意 like 听 R&B 咯，我好中意听 R&B， like 外国嗰啲 R&B。我真的很喜欢 Alicia Keys Whitney Houston 那些、但是我觉得有些很、like, 奇怪的那些歌不是奇怪但是他们的 concept 很奇怪 Lady Gaga 很型很 like wow amazing, like monster 这样、所以我都很喜欢听这些这样的 and then Broadway 但是我觉得在香港嚟李克勤咯，非常哇，好中意听李克勤。 系， 你知唔知我参加星梦二嘅时候，我好想见李克勤咯。但系冇机会见。 但你有见 Eric Sir， 都系见 Eric Sir， 快啲都系 Eric。 咁啊，Vix 咧，你自己中意听嘅？ 我冇真系特别中意听嘅类型，不过我有，即系我系好。即係好多唔同方向咯，即係我係比較一個，我聽到呢首歌，我中意呢首歌，我唔會講我特別中意聽咁樣嘅類型。不過其實我係比較中意聽，我近排其實唔係近排我好中意聽一啲 rap 咯。 OK， 即係我相信 Crystal 都係，佢都係好中意聽 rap 咯，又好中意聽啲，即係我其實本身係唔聽廣東話嘅歌嘅，係因為參加比賽之後先聽啦，跟住慢慢就聽 rap 啦，跟住聽埋廣東話嘅 rap 啊，即係有聽其他嘅廣東話 rap， 同埋我好中意鄧紫棋啊 ，Jam，、我好中意 Jam， 即係因為佢咧即係高音到，超級高音，超級好聽，超級正咯， 係， 佢好靚， 係 佢好靚。 咁你話喺比賽之前就冇聽廣東話咁？嗰陣時係聽啲咩㗎？ 嗰陣時係聽，其實我係聽啲外國啲㗎咯。係。咁我梗係聽啲嗰陣好紅嘅一啲外國歌啦，或者我係會聽啲即係爹哋媽咪嘅年代嘅。係。即係佢哋會同我哋講，因為佢哋會啊，你講。 我突然間諗到咧 ，Vix 嘅即係聽歌嘅 range 係好 diverse 㗎。即係我記得有嗰日化妝咧，你唔係播咩？泰文嘅歌， 系啊系啊，佢播咗泰文歌， 菲律賓文嘅歌，即系佢乜文都会播出嚟。 咁Crystal你咧？ 我觉得我系睇心情同埋睇地方。 OK， 即系我系可能搭紧车嘅时候咧，就可能中意听啲塞住个耳仔听啲情歌咁样啦。咁但系有时喺屋企，好似突然之间好 high 或者同班 friend 一齐，就会听啲 rap 就。系即系嗰啲好快歌，好 upbeat 啊，好 rock 啊嗰啲，就好似大家 party 好开心咁样。咁但系系啦，跟住平时就可能听啲慢歌、情歌咁样。 我哋都中意听 K-pop 啊， 系 Charlotte 最中意嘅。 系咁，所以其实识出歌啊，去研究我一首歌做咩风格嘅时候，因为你各自都会听唔同嘅嘢噶嘛。咁嗰阵时会点样去讨论？哦，新一首歌，譬如而家呢首 Sis 咁样，哦，一首点样风格嘅，有冇？那个过程是怎样去 come up 出来的？ Eric Sir 都成日都會俾我哋好多 direction 咯，即係我記得佢第一日 send 嗰首歌出嚟，已經係加埋下面有成50個 voice recording 係同我哋講，係想我哋點唱啊，可能輕啲啊某啲位，同埋成個 feel 係想點噶咯，係即係好 specific 嘅，我記得。 我覺得我哋本來都有唔同把聲啦，例如我哋唱呢首歌嘅時候有唔同嘅把聲，但我覺得呢首歌。个感情要一起啦，同埋我哋个感情，如果你听 Sis 系好青春，但系好舒服咯。我觉得，因为我哋录音嘅时候，Eric 要讲细声啲 ，whisper 啲，细力啲，我觉得啊 ，OK， 咁样嘅 气声 系咁样，所以我觉得你听嘅时候系好舒服，但系都有啲青春嘅感情。 嗯，你收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先讲即系有呢个50个 message 嘅 voice message 去形首歌，但你第一下听到嘅感觉，各自其实会唔会都有啲 picture 或者对首歌有啲嘅感觉咁样样嘅已经？ 好似 Sexy 咁讲啦，蓝天白云 咯，蓝 天白云啊，喺个草地度跑， 系啊， 跟住又突然间有啲糖跌落嚟咁 样，糖系啊，糖啊，我都谂到糖， 系嘛， 系啊， 好甜咯。 嗰时有 vocal 未噶？收到嗰个嘅时候， 有我哋个副歌，其他就会 嘣 嘣嘣嘣嘣，突然间就 同埋 Eric Sir 嘅版本，我哋有个 MMO 系净系 Eric Sir 唱嘅，和音、主音 系 好好听。 但我最中意听佢嗰啲嘣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有自己嘅諗法去同阿 Eric Sir 交流啊！我想咁樣去演繹，我自己對嗰首歌嘅編曲會有啲咁嘅諗法，會唔會同 Eric Sir 好多呢一方面嘅交流？ 有 Eric Sir 都即係對我哋嘅意見都好，即係會好開放咯，即係佢。都有同我哋講，如果我哋有咩 idea 都可以 private 咁去 message 佢啦。咁我哋好多 alert 同埋和音都係自己去諗翻之後。同咩 Eric Sir 講，咁佢可能會調，即係 fix 一 fix 之後就會俾我哋錄噶，係咯，都有呢個 process。 係啊，有咩唔明就問 Eric Sir 咯，即係好似即係平時會錄兩段唔同 style 嘅，直情係講嗱依一個咧就 chill 啲嘅 style， 呢個咧就 sweet 啲嘅 style。我而家俾曬兩個你咧覺得邊一個近啲你想我哋點樣唱啊，或者好聽啲嘅 style， 咁佢就會講依一個好啲喎，咁我就喺依一方面去。練呢首歌咯，跟住再 send 兩個唔同 style 咁樣，即係佢都會好接納啲意見咯，所以係好嘅。 嗯，係咪啱啱你講嘅過程就係喺即係去錄音之前自己去做準備嘅時候，即係喺屋企 prepare 究竟邊一個 tone 啱啲，所以就會錄唔同 voice message 俾佢聽咁樣樣。 係咁。 咁但係喺呢首歌嗰個題材上面會講到即係一啲姊妹之間嘅一啲情誼一啲嘅關係，咁呢一個嘅題材有冇嗰陣時都有機會可能同到填詞人去溝通啊，即係講下 share 下自己嘅定係點樣？ 我哋冇同作詞人直接有溝通，不過我哋都有諗過，可能我哋都想我哋第一首歌我哋出到歌都關於我哋嗰種友情好青春好陽光嗰種 feel 噶嘛，咁可能。我哋之前好似都有同 Eric Sir 講過咯，不過就冇直接溝通， 即係冇直接同主持人林若玲去講咁樣。咁但係收到個歌詞嘅時候，有冇都覺得咦，真係有一啲都幾即係 relate 得幾重係自嗰句好似講緊自己喎咁啊。 係 好多， 好我好中意 歌， 係我好有一個我最中意嘅歌詞係青春太短期，長期做我哋。我覺得呢句真係好正咯，因為我哋都我哋都係 15、16歲，我 Charlotte 佢好細啫，佢係14歲嘅，佢都係好細啫。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長大，同埋我哋都會會諗好多底啲嘢，我哋個future 啦，工作、男朋友嗰啲。但係我覺得呢句好重要，因為我哋都要 cherish 埋我哋而家嘅時間，同埋 cherish 埋我哋而家嘅。 我比較中意第一句，即係嗰陣時一睇就覺得第一句其實好啱我哋，就係、是、我彷彿對住你就冇咁記，揭露秘密冇戒備。 好有感情。 其實我覺得係好似我哋咯，因為即係我其實喺可能有時喺 sex 入面咧，有時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咧，都係同佢哋彷彿咯。因為其實有時你同同學可能佢哋未必明噶嘛，因為佢哋冇呢啲困難噶嘛。咁但係我同佢哋就即係好似身同感受咁，大家一齊都有呢啲煩惱，咁所以喺佢哋面前先會彷彿咯，同埋都。 同佢哋講好多秘密咯，所以就係 exactly 係我哋啦，係。 咁啊 ，Kaden 同 Vixi 啦，你哋有嘅。 我好中意。姊妹黐埋有我就揾到你呢句， 所以谂起胶水啦。 胶水，因为即系我系有两个大哥哥噶嘛，佢都二十几岁咯，所以即系讲十五岁女仔嗰啲嘢都冇办法同我自己嘅兄弟去讲噶嘛，所以我都可以同翻呢四个人讲，我都觉得好开心，所以都会成日都会黐埋一齐咯。咁你想揾我就会一定会揾到 Crystal， 想揾到 Crystal 一定会揾到 Vixi， 即系以此类推啦。所以我就好中意呢句。 系，Vixi 你咧？ 我最中意嗰句系零食要分享，一样肥定该分恶出面。即系咧，我觉得即系咯，食零食呢啲一样肥啊嘛，系咪先？你咁样先平均噶嘛，所以我哋要公平啲，一齐肥，咁一齐减，咁样就即系好开心咯、啊，成件事。同埋我觉得。成首歌的歌詞除了 sex 之外即可以 relate 到去整個世界和一些姊妹情或者一些朋友的情、mm-hmm. 所以真的很開心整個歌是很 relate 到的 係咯，即係有咁 relate 到嘅時候，其實喺錄音嘅過程裏邊，真係入去錄音室，因為裏邊其實除咗啲自己唱，亦都有一啲 group 聲型啊，或者一齊啊嗰啲。咁其實錄音嗰陣時個過程，或者係啊逐個逐個入去咁樣去安排啊，定係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嗰陣時嘅狀況呢 其实一开始都有即系都有分，可能两个两个咁样，因为其实好似唔可以准备咁多麦，爹哋，总之系两有啲分咗， 舒服啲咯， 系咯。跟住就其实成个录音过程，我觉得系吃分多过系一个好似要录音咁凝重嘅事咯。即系大家其实玩到好开心咯，同埋即系 Eric 都好 free 啦，即系佢会叫大家吃翻啊，即系有时啲 atlet 啊都好即兴啊，跟住 rap 啊，大家又好似跳舞啊，一齐好 free 咁样。咁所以其实成个录音嘅过程都系好开心咯，一齐。 我记得录音室里面有个 producer。board 啦，咁可以撳一個掣咧，入邊嗰啲人即係錄緊音嗰啲人就會聽到。 有監製我哋， 所以咧我哋就分咗監製一同埋監製二，即係 Eric 就監製一，之後我哋其中一個就監製二。咁我哋想玩嗰時就會撳下嗰個掣，之後玩下入邊錄緊音嗰啲。 即係平時錄緊時候 ，Kelly 喺出面會撳。 係啊，即係可能 Vixi 喺度中間好認真咁樣，之後我哋就 Vixi 其實我有一個好記得係 Eric 好似去咗次。所嘅時候，跟住Caitlin 咧係對住咁樣好近咁，因為嗰陣時係錄完曬住 main vocal 啦，跟住就係和音咁，佢係我哋嘅和音擔當嚟，跟住佢就撳住個掣咁好近咁咪就呢度要高啲，呢度要低啲，跟住同埋就係好近咁咪咁樣講，跟住就教咗我好似成段嘅和音咁樣咯。所以就好記得呢、這個就係、是、好似 Caitlin 做咗我嘅監製， 所以 Eric 成日翻到嚟，咦搞掂咗咯， 已經錄埋咯條 track， 已經搞掂咗咁好嘅咁樣 係嘛？咁你哋兩位咧 ，Kelly 一大， 我哋做 rap 嘅時候，因為咧所以做 rap 好快，你知道我廣東話麻麻，但係我哋講 rap 嘅時候有個句係 like 傾通宵，我講咗傾傾宵， 唔係你要講第二個。 系啊，唔想 讲 第二 个 啦。 咁去到一齐唱，譬如chorus 位置，咁会唔会都有啲分配？即系五个人嘅声，可能啲 key 有少少唔同，或者个语气上面，因为大家一齐五个去唱嘅时候，嗰一段譬如 chorus 都有唔同嘅 approach 咁样噶。你哋 chorus 有劲多和音啊，我记得，所以我记得系我哋先五个一齐录咗，即系分开录咗个主音先，之后我同 Kelly 再加翻好多和音啊，有啲。大部分都是 Eric Sir 去諗的，但有些都是我們兩個自己去諗翻，去加上去，之後試一試。即我記得 Eric Sir 係播曬成首歌俾我哋，就咁 improvise。咁之後我哋係成首歌 adlib 曬，之後 Eric Sir 再揀咯。之後我哋再搞翻 Vixi 同 Crystal， 之後佢哋又錄翻。 係 ，basically 就係我哋全部人都錄曬成首歌同埋成個 harmony， 跟住Eric Sir 就會去。幫我哋即係去聽曬，覺得邊個適合邊句就係我哋唱嗰句咯，就冇事先分段。 係咁啊！嗱，呢一首作品咧 ，Sis 咧咁啊，亦都有一個 MV。 我覺得有個好搞笑嘅事咧，就係我哋。 有分咗兩日拍啦，跟住我哋第二日咧係去咗個沙灘度，跟住咧有啲 shot 係我哋影我哋跑步，跟住我哋跑得快得滯，跟住個 Kevin 哥哥咧追到，喂慢啲慢啲慢啲，跟住 你又係嘅部機好重嘅大佬， 唔係因為我哋喺度比緊賽啊， 完全冇理佢， 今日唔係嚟拍 MV 㗎，仲要係我哋喺水上面，下面仲有石頭咁樣，我哋係咁跑，但係我哋係咁比賽， 跟住最我記得最深刻咧就係話我哋唔得，我哋要跑快啲，我哋避緊咗，我哋有生命危險啊！跟住 Kevin 哥哥就話：我仲有生命危險啊！ 我哋玩緊冰竹啊！我哋玩緊咩黐牆嗰只冰竹， 要諗下我有生命危險啊！ 我哋五個仲係咧勁斯文，著住一個沙灘裙啦，跟住我哋勁似野蠻喺度咁樣行。 嗰個舞蹈嗰度係咪頭先聽你講，譬如之前有排舞啊、成啊嗰啲咁，其實 prepare for MV 今次嘅舞蹈部分有幾耐左右嘅？ 3-2个礼拜，我覺得，因為我哋要排舞係好重要嘅喺個旅程入邊，因為要跳好舞啦，要跳得靚，同埋要跳得齊，呢個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哋會用多啲時間點樣可以嚟。我知 Sunny Sir 會講我哋個手嚟要1、2、3 like hold the set 正啲，但係我覺得我哋排舞嘅時候都有啲搞笑嘅事發生，發生 啱嘅 發生。like 我哋有一次我哋排舞之前啦，我同 Vicky 講咗，不如我哋做 ab workout 啦，我哋 like 上咗 YouTube like 一齊做個 ab crunches， 因為我哋一齊要減肥，MV 要瘦啲啦，所以就不如我哋一齊做 ab crunches，and then like。你睇到我哋一齐做到1、2、3、4，跟住我仲记得我哋排舞咧，有一次咧，我哋因为冇得食嘢，跟住喊，我哋喺度攬住手，我好想食饭啊，我好想食寿司，跟住我哋就攬埋， 系真系觉得好辛苦啊嘛，嗰期系 病相连。 咁所以今日咧访问之后，大家就可以认识下佢哋，都睇下佢哋 M V 啊，知道啊佢哋冇食嘢，好辛苦咁样样练嘅舞啊，拍嘅呢个 M V 系点样样啦，咁啊，今日。多謝你四位姐姐， 多謝你， 多謝 你。 转一转一转一，去到眼口耳鼻，我绝杀不死你。 Top 今日节目咧带嚟有 Six 同埋 Eric Kwok 啦，出道之前派嘅作品啊，重口味，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